别再为谁发生情与悲。

Thank you.

伤。那甜蜜的收藏，那凝固的时光，我的眼光如此渴望，如此渴望。轻轻把爱摆在心眼的走廊，往事伤心却都难免遥想。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浪，最后一浪高过一浪。 你变了，但这个再次被

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，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， 没事。